耳边音乐叫做 Fanny Blue， 非常可爱的蓝色，来自于一位歌手叫做 Ack Music 带给我们的作品，选择他的专辑 Love It To Launch，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第一小时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跟 Chill Out 持放音乐的单元了，希望各位能够通过音乐给自己一些个稍微舒服一点的周末的听觉空间跟稍微的休憩。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持放，你还喜欢吗？这样的一种懒懒的音乐状态，我觉得可以通过下面一首音乐来慢慢的告诉自己，来告诉你。 Bamboos 来自于 Cavan Place。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哎，好有意思啊，好有一种在非洲丛林的感觉，但是很相像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Bamboos 嘛。 Bamboos 呢，它是在毛里求斯的一个小村庄，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来到这个世界的顶级海岛毛里求斯，一边望着呢碧蓝的天，一边来看着这清亮的海水，同时还要躺在沙滩之上听这样的音乐，我觉得你会立刻跳起来吧，能够跟当地的人们一块来去跳一把这样的一个当地传统舞蹈，我觉得特别的合适。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 Chill Out 持放音乐，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周末好心情。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Russet Brandy in the Diamond Glass Everything is made from dreams Time is made from honey it means. Temptation, temptation, temptation. I can't resist. Well, I know that he is made of smoke, but I've lost my way. He knows that I am broke, but I must pay. Yeah. Temptation, ooh, temptation. 耳边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Diana Crowe 带给我们的 Temptation 诱惑，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位女歌手。那其实呢，在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爵士歌手 Norah Jones 之前呢，这样的一位 Diana Crowe 是当代爵士演唱界当中女歌手里边所谓商业成绩是最好的一位了。那当然除此之外呢，Diana Crowe 跟 Norah Jones 一样，她也在经历过了一些出道之初的时候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界的评论，还要对她风格的一些个争论之后，她也游历过一段时间这个流行歌曲啊爵士之间的一种演唱风格，也是引发了一些讨论。当然她其实呢也曾经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读过一年半的时间，然后搬到了洛杉矶去感受一下更大的一种活力之城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有一种地域性的原因，她能够通过音乐找到自己的欢乐。这里是和你一样同样以音乐找到欢乐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来继续关注下面的音乐，来自于 Face 带给我们的 Gatekeeper。 Well, it's time to begin as the summer sets in. as a scene. You set for new lovers. You play your part, painting it a new start. But each gate will open another. June, July, and August said it's probably hard to plan ahead. June, July, and August said it's better to bask in each other. Gatekeeper, seasons wait for your nod. Gatekeeper, you held your breath, made the summer go on and on. Well, they tried to stay in from the cold and the wind, making love and making their dinner, only to find February, April said, don't be fooled by that summer again. February, April said, that half of the year where we'll never be friends. Gatekeeper, seasons wait for your nod. 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Gatekeeper， 当时也是被迪奥选用为他们特别好的一首广告歌曲。那当然另外的一首歌曲也是来源于 Faced， 叫做 Mumsha Boom， 而这样一首歌也会被 Lacoste 选为他自己的广告歌。可爱的是这样一首歌曲出自 Faced 同样的一张主流专辑，叫做 Let It Die。而再往后会发现，其实 Faced 他本来并没有很像想让自己的歌曲很商业，但是他的声音总是能够被很多的这个大品牌所认可，比方说苹果之后也用他那首歌 1,2,3,4 带给了我们更多的一种音乐跟科技产品的一种结合，很有意思。当然了， Faced 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种优质的温暖的声音，才能够获得更多人们的喜爱，无论是不是音乐本身，还是因为商业的考虑，我们来想一个歌手他的成功绝对是有道理的。继续来听下面的音乐，来自于 Jazz and More 带给我们的 Before Too Long。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深呼吸后的释放。You know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Cassiopei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也是 Fusion 啊，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音乐风格的乐团。那他们的主奏乐器很简单，就是吉他，而用吉他作为爵士音乐的主奏其实并不多见。但是呢，他的编曲啊，曲风啊，可以说呢，很有一种自己的坚持，也坚持在融合的爵士音乐当中，加上自己他们擅长的一些个元素，并将他们发扬光大。来自关注他们更多的音乐作品，刚刚我们听过了来自于 Cassiopeia 带给我们的 Golden Waves， 而下来继续听 Looking Up， 融合爵士释放单元。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刚刚耳边来的音乐来自于 Cassiope 带给我们的 Mid Manhattan， 就是中曼哈顿啊，能够让我们一下通过音乐来到了纽约啊，来到这样的曼哈顿岛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样一种繁华都市的感觉。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的持放音乐呢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因为稍后还会有来自于小林香芝他的作品，包括有 Airflow 以及 Shiny 等等。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想要查歌单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查询方式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来到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Firefly 能够让我们体验一种在音乐当中漂浮的空气，但空气里边能够流淌的音乐。那下面时间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寻找光线吧，来自小林香芝带给我们的作品。1981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迟放的音乐 Chill Out， 来自于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我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正在为您放送当中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有质感的音乐，来自于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Royal Showcase 当中的一些混音作品。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音乐听到一种心情的激动感，也可以听到 Helpful Romantic 以及 Sunset on the Sea 以及在海边的记忆，来自于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希望您可以来沉浸在这样的电子音乐当中，一起来去感受一下 Progressive House 以及 Trance 音乐的一种融合之感。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大家。 多时候我们听电子音乐的场景都会是在音乐节或者在 club 当中，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您耳边的正在听到的音乐呢，我会认为可能更加适合您在自驾过程当中去听一听。无论你是在海边自驾，还是能够去到丛林里边，亦或是只是在环路上面兜个圈子而已，就这么简单。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整个的驾驶的环境充满别样的一种激情，但是速度没有速度的话，我暂时不敢多说，因为也保不齐会不会堵车，是吧？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锁定这里，记住凌晨还会有一次重播，2点钟到4点钟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Royal Showcase。And coming up next, 我们将听到 Memory of the Sea。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乐作品来自于 Ed Brown 带给我们的 Why do we try? 为什么我们要试？我们要尝试，因为只有多多尝试才能够知道创新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够激发我们灵感的方式。当然我们在尝试过之后才会知道到底我们做的东西是对还是不对。其实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什么对与不对，而在于有没有更加适合你自己的东西。你要寻找一种音乐，可能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你的的确确可以寻找到一段的音乐，当然你更可以寻找到一段时间，用这样一段时间去让自己更好的休息或者更好的去沉浸。来自于 Ali Mohammed 带给我们的 Wishful Thinking，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我们的 DJ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From You Showcase。 想要查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

back the hands of time to the stories of our days, to the memories that we left behind. I look for you in every place. I see your smile in every face. I'll search forever till the day we meet again. A million miles I've walked alone. A million nights I've come and gone. And when I find you, I will find my way back hom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DJ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Road You Showcase 当中的作品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我觉得完全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给自己再加满一下周末的音乐能量，无论呢是在下午还是在夜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都可以能够让自己这个精神抖擞一下啊。那么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会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继续来节奏驾到。听下去我们耳边的音乐呢叫做 Hello， 以及稍后我们还听到来自于 Espen 带给我们的 From Floppy 以及 She Doesn't Know Civilization 等等等等，不可错过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电子音乐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聒噪，但是像今天我们耳边这样的电子音乐内容完全没有那种很躁动的心情，但却是给到了我们一种确确实实的真真切切的一种听感。是什么听感呢？很简单哈，就是能我们能够把 progressive 把 trance 把 house deep house 融汇在一起，这样的一种跨界的音乐能量，我觉得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跟朋友们来再次去好好的品味一番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 Nico Good 带给我们的 Civilization， 一起来感受一下人类文明历程的一种演进通过音乐是怎么去呈现的。当然我们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进行着驾车的话，可以把音量稍微的调大一点点哦，来带感的去开车。在路上的话，我觉得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进行精力集中吧。想要查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相遇，往后车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语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请给我刺骨般寒冷。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